單程證政策近日再惹爭議，新民主同盟就聯同多個民間團體，就應該在禮拜日，即上個禮拜日就發起遊行，就要求政府就即刻削減單程證的配額，爭取長遠就收回移民的審批權。就有200人，即超過100人啦，屌你，即唔夠200人啦。唔够二百人，咁好厚道嗰啲明报真系，唉，200人，咁你数到就参与游行，嗱你睇下咯，游行队伍由旺角西洋菜街嘅行人专用区，就沿途呼叫医疗包煲减单程证，唔押韵嘅吓，屌你老味，你真系谂句口号都可以咁柒嘅，北上田聚也是田聚，喂呢啲真系。完全不是粵語啦，啱唔啱啊？北上團聚也是團聚，咁嗌咁啲口號係北上團聚都係團聚啊嘛， 都係團聚係嘛？ 呢個也是啊，呢個北上團聚也是團的團聚咁樣啊？你咁樣讀先得喎，係嘛？屌你嘅老尾，你仲話自己係呢一個捍衞粵語喎？粵語會講也是嘅咩？嚇、啊，也是也是就有，屌你嘅老尾也是，大灣區團聚也是團聚。知咩口号？好啦，咁啊话咧，游行队伍咧就喺商店外逗留示威，其后游行至广华医院外，就向医护人员致敬。我谂都几好笑嘅，真系。即系你通常游行嗰个目的地咧，就通常都系嗰啲政府总部啊，或者中联办嘅总部、啊。 因 为 你系示威啊嘛， 系你示威啊嘛。 你通常你去交个请愿信啊，或者可能揾啲嘢掉入去啊。 系 咁，即系示威噶嘛？ 系啦，咁你依个咧示威咧，原来咧系向嗰啲向嗰啲医护人员示威， 唔系嗰啲医护人员真吓死，无啦啦一几百 人， 咩一百人冲过嚟，系咪先？ 即系话向，即系呢啲唔系示威咯。嗱，即系我好老实讲，嗱，示威咧同游行咧系有两个含义噶，老老实实，你呢个系游行，你呢个唔系示威，嗱。示威咧，即系话俾人听，你示威咩？示威，因为你照字面解知啦，即系显示你个威势啊嘛，即系话俾个特区政府听，你呢班友先至系民意之所在啊嘛，叫佢听下你哋嘅声音啊嘛。屌你谂啊，你去广华医院嗰度示威把捻啊，系咪先？嗱，你首先错咗啦。嗱，呢个好少噶，呢个咧，哎，我哋贴埋出嚟先，顺便。咁呢样嘢咧，佢哋你知唔知佢哋俾人耻笑啊？呢、這、一个嘅示威系 啊， 你知唔知俾人耻笑啊？就系俾消弱员都耻笑佢哋啊！ 一鸡两尾啊！耻笑 喂，嗱呢一个消弱员就啊，连老师我都耻笑佢哋咧。呢、這、一个嘅即系所谓即系新民主同盟搞呢个示威游行咧，就好似行为艺术。喂，我反而呢次系认同，真系你似行为艺术。你去到即系呢一个，你既然去到旺角嗰度示威，点解你唔行去医管局总部啫？太远，因为系咪啊？佢好近嘅啫嘛。其实如果你行去医管局总部嗰度示威，系嘛？你因为你喺旺角啊嘛， 都系行多500米到嘅啫，应该 500米 落九龙城嗰条路啫嘛。 系啦，就再过埋中电嗰个总部就到啦。嗱，你都唔去，你要行去广华。不知所谓，连老萧都耻笑你班咁家产咧，系搞行为艺术。喂，绝对系啦！咩叫向医护人员致敬啫？吓、啊，好啦，咁啊呢啲咁嘅抗保研啊，乜叉叉嗰啲日日有去啦，系咪？咁啊呢个新民主同盟嘅范国威咧就表示，近年咧本港面对医疗、社福、教育等系统咧均爆煲，希望藉住今次游行话俾政府听，有必要改革单程证嘅制度。强调咧唔系歧视新移民，咁我想话俾你听，佢拣个地点就错捻咗咯。咁去广华嗰度做咩啫？系咪先？ 去广华话俾人听唔要新移民，系嘛？呢个入境处啦，系嘛？又系，即系佢哋真系一鸡几尾喎！而家真系 啊，即系好复杂啊，好 complex 啊，成件事系，即系、喂，你有乜可能啊？即系你去搞呢一个嘅？即系活动嘅时候，你梗系有一个目标之所在噶，你就要话俾特区政府听你声音啊！佢自己咁讲啦，特区政府有人有人员政府人员住喺广华嘅咩？吓、啊，有入境处人员嘅， 即係你唔該你哋啦，你搞呢啲嘢嗱。之前我哋經常啊，其實都批評呢個泛民啊，所有搞呢啲咩遊行示威、絕食啊，各樣呢啲咁嘅所謂嘅低成本抗爭行為係鳩做啦。大家評論下呢次係咪鳩做啦？你問下自己啦，係咪鳩做先？喂，老蕭都恥笑你喎，老蕭啊，你哋啲同路人嚟嚇，係咪啊？老蕭恥笑你喎，話你哋呢個係行為藝術喎，嚇？你哋搞緊乜嘢啫？其實係得百幾人去，好啦。咁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即係阿施麗珊嗰個同埋阿何喜華嗰個啦，就發新聞稿，即係就住呢個遊行咧，就指咧現時嘅公營醫療服務咧，主要壓力咧就係人口老化啊，單程證造成嘅人口增長並唔係主因，都係佢講呢啲嘢啦，係咪？因為佢要維護翻自己嗰個嘅利益，因為呢啲新移民咧係佢哋嘅大客嚟嘅，畢竟就係嚇， 饭碗啊， 係啊，佢有嗰個飯碗啊。 班主啊，米饭班 米 主 飯班主嚟嘅，咁所以嚇、啊，即係就會理解嘅嚇、啊，當然係唔撚認同啦嚇。咁啊，佢、啊、就係現時公立醫院爆煲嘅原因呢，就係、是、源於多年前政府呢，因為財赤而罔顧社會嘅長遠需要，削減開支乜乜物物嗰啲。嗱、啊，佢嗰啲呢，後邊成句都認同啊，但係就係要加埋呢一個新移民嗰個因素落去咯嚇、啊，你唔能夠。即系话，喂，你搬其他嗰啲因素出嚟，又唔将呢一个新移民嘅因素摆埋落去，系咪？吓、啊，即系呢个当然系社区组织协会佢哋有嗰个立场嘅吓，咁、啊、冇所谓啦吓，呢啲咁啊口水交，费事同佢拗。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好笑啊。咁啊，呢个游行首先系冇人知啦吓、啊，又冇宣传啦，苹果一报都唔捻帮你哋宣传，你知道冇人去啦。好啦，但有条友咧就系、是、呢、這个。考下你啦，就叫做律师信魔人啊！你记唔记得边个啊？ 细陈啊， 西贼嗱， 细 佢系 陈 写， 啊， 屌你谂下佢写篇文章咯，嗱，即系呢啲好好笑啊嘛，大佬嗱，呢啲拎出嚟咧，即系叫做好文共赏啊！屌你个老味呢个咁嘅黄世贼真系，嗱佢就话咧，嗱佢好即系你大家睇佢文章咧就笑死你噶啦。佢雖然新民主同盟發起咧呢個減單程證嘅遊行，參加人數又唔算十分多，得百幾人啫。屌，好啦，就話因為撞正扎打馬拉松，喂，佢咁樣屈都得嘅喎，即系唔撞正扎打馬拉松，你就1000人啊嘛，係嘛？屌你咁样都得嘅，即系你呢啲咁嘅人写文章都仲系有啲 唔系咁，你 水 1000人又如何咧？都系冇意思嘅， 当然系冇意思啊，因为你系去咗嗰 千 个 人 广华医院游行啊嘛，啊， 系咯。 一你去连地点都去错啊嘛，吓、啊，当然就算去政府总部都唔会有意思嘅，不过就更加之柒咯，依家系，但系你揾一个咁嘅原因就成日笑死人啦，细柒，即系你捻化我哋咩？系。佢某程度上系一面照妖镜，吓佢话咧落手落脚做嘅得无猛症。喂，佢嗰啲语气好笑噶，佢好似即系宇宙大王咁噶吓。佢话但系其他啲人咧，我真系 feel sorry，我要逐个丙啊，唔系呢个丙啊，屌你！佢用甲乙丙个丙啊，唉，啲文化水平真系好低好低。咁好啦，佢逐个闹咯，OK，佢先讲焦土派。乜嘢剑？两只斯达，两只斯达啊！佢讲屌你咁，即系包括小弟。佢以后咧，我叫卢斯达，就做尸体嘅尸，仇斯达又系。佢呢啲系政治丧尸，我屌你老母啦，黄西贼，政治丧尸。嗱，好简单，大家比拼下，喺 YouTube 嗰度直播吓，边个多人听啊为之赢？屌你老味，你拣时间，拣日期，OK，你拣一个时间，大家比拼下。我丧尸，你老味真系嗱，跟住好笑啊！又唔知点解咧，佢成世你知佢成世活喺郁文个阴影头上噶啦，即系郁文嘅阴影嗰度噶啦。佢就又提郁文咯，跟住又话：，佢话你班扑街唔系好中意玩骑劫嘅咩？

或定係有啲人根本就左交，嗱佢真係黐線嘅，呢個四方鳩嚟噶嚇，呢個本土派又唔啱，泛民又唔啱，乜人都唔啱，即係佢話咧嚇，就話呢即係基本上，我懷疑呢一個單簡單程證遊行咧，係呢個細七有份搞，佢就唔上心咯，係咪啊？嗱，佢竟然家係屌楊岳橋噶，個楊岳橋冇人會信佢喎，佢話嚇。佢講啊，佢個楊岳橋冇人會信噶。佢雖然今日啊，就算楊岳橋出席啊，都隨時俾人問候老母喎，真係好笑啊！跟住咧，反而人民力量快必出現咧，佢又比較意外喎，就證明咧人民力量已經同蕭生路線咧就劃清界線喎。哇，真係好笑！你呢啲咁嘅友仔，即係你搞個遊行冇人去，門可羅雀。即系拍乌蝇，系咪就好掣躲嘅？呢、這个我哋都明白同埋理解。咁但系你有乜可能？喂，你又屌鸠你嗰啲同路人又得？喂，嗱，你话我哋针对民主派，即系我哋监察民主派，你用我哋针对民主派啊？咁你下边嗰段嘢咪一捻样啊？系咪？嗱，呢啲又中回力镖噶，击中噶佢系。你睇下系咪击中回力镖啊？你 佢 自 屌 己， 啊得，你屌啊唔得。 喂，你屌杨岳桥，屌泛民嘅主流派就得。我哋批评就唔得，嗱呢啲系乜你又咪收捻咗共产党钱啊？屌你个老母黄世珍，你系咪收中共 order 针对其他民主派啊？嗱，即系呢啲咁嘅嘢，你大家咪睇到呢啲人嘅逻辑系几咁混乱咯？即系你自己做咧就得，你自己做就永远都得。喂，你甚至乎讲到杨岳桥，你贬斥佢人格，你 discredit 佢嘅。你讲到杨岳桥大议员，嗱杨岳桥作为一个泛民嘅 package 最好嗰、那个，最靓仔嗰、那个。最高学历嗰、那个系咪最高学历噶？系咪博士咧？唔系，未必系。 应 我 该 相 唔 反， 系诶， 好啦，但系佢最 国 多人 先系国 赞过 字， 佢，赞到佢好似 国 疆 字 土 啊， 咁啦，泛民疆土呢个叫做好啦，赞佢哇， 泛 天上 民 有地下 疆 无。 土。 你竟然间你黄世泽系嫉妒佢妒忌佢忌惮佢即系你系咪唔抵得人哋靓仔咧？咁样系，屌你老味！即系我系咪可以咁样讲你啊？屌 唔 你！ 抵得佢啲 like 多过佢， 唔系唔抵人哋 like 多过你啊？唔抵得人哋扮萌扮得好过你，你扮萌都得噶。黄世泽，边个唔 你 俾？ 嘟个嘴咪得咯， 你嘟长个嘴， 快八爪鱼。 系啊，喂，开个 Instagram 出嚟嗰、那个头像就八爪鱼嘅，屌你噶老味，你都一样得噶。边个唔俾你做啫？你喂，我真系唔明啦。嗱，首先你将所有嘢就拉晒郁文落水啦，呢、这个就系、是、呢、这个其实咧系佢哋嗰个惯性嘅做法嚟噶。因为佢哋即系佢哋嗰啲咁嘅文章又好啊，佢哋嗰啲嘅影片又好啊，唔提黄郁文呢三个字咧，冇点击噶，所以咪局提咯，即系焗住拉郁文落水，其实唔关佢事噶嘛。呢样嘢系大家都知噶啦。无啦啦 但 佢 系你拉咗个，你开咗个名或者个标题有咧，就会多几千个 like 嘅。 系啦，你咁喂，冇 like 都有点击，起码一 search 阿郁文个名咧就会弹咗入去。即系佢哋好兴就系搞呢科嘢嘅。好啦，咁第二点咧，佢哋就系啲即系逻辑混乱咯。主要就系我觉得佢哋即系喂，当你去批评人哋批评泛民嘅时候，就系、是、收个共产党钱。嗱，呢个喺佢哋个脑袋里边咧。尤其是嗰啲所謂黃絲帶啊，佢哋嘅腦袋裏邊咧已經係深耕密植咗呢一個嘅邏輯噶啦。凡是批評泛民主派的，就是收咗共產黨錢。OK，嗱呢個已經係喺佢哋嘅腦海裏邊咧係烙印咗噶啦。咁你自己又做嚇？你自己黃世澤點啊？你係咪有特權咧？你解釋下啦，係嘛？你係咪有特權咧？點解你做得咧？我哋批評就唔得咧？突然间冇个声得啦，又有翻啦。嗱，佢好笑喎，嗱，佢又放毒咯，知唔知啊？喂，黎牛， 喂， 听 好 到系嘛？ 大 听到得啦。 系而家得啦，而家得啦， OK，嗱，佢就话：，你睇我哋啲设备几捻简陋啊！屌你老母，喐一喐咋，接咪线就松咗啦，已经屌，即系我一要梗咗咁样，唔可以喐噶吓。 点解？因为你一喐就得啦。 唔系一喐支咪线就松啊，咁要维持。 OK。 同一个姿势咯，屌你咪迟早职业病，仲 话收共产党钱，我屌你噶啦，老尾真系。好啦， 咁佢就話咯，嗱放嗱開始咧喺度嚟害人咯。佢話以毒派嚟講，邝保贤医生就得到广泛尊重，唔系纯粹因为样貌。首先你个波皮党啦，屌你个老母！即系邝保贤医生得到广泛尊重，唔系纯粹因为佢样貌，即系你垂涎紧人哋嘅美色啦，系咪啊？即系你觉得邝保贤医生系有因为佢样貌而值得尊重嘅地方啦，系咪咁嘅意思先？但系你睇下佢嗰个嘢啦，即系呢啲真系波皮到不得了，连邝医生你都垂涎。即不知所为，邝医生嚟嗰个咪尤伟晶啊，傻仔！仲有佢无啦啦话邝医生系毒派，即系你话俾人听嗱，呢个邝保贤医生咧毒派嚟噶，佢支持港独噶，喺下届 DQ 啦，你即系咁嘅意思啫嘛？嗱，呢啲系放毒咯，呢啲咪系咪啊？嗱，大家睇都清楚 播毒 啦， 啊！ 呢、這个人嘅为人，即系话俾人听嗱，呢、這个邝医生咧嗱毒派嚟噶。得到独派嘅广泛尊重啊！咁啊，即系放紧，即系呢啲系好卑鄙咯，系嘛？喂，人哋都肯即系参加你嗰个咁嘅湿鸠游行啊，百几人啊，你仲要屈，即系屈人哋系独派，佢系咪先？首先，即系如果佢系嘅，冇嘢好讲啊！你邝医生出嚟讲话，唉、哎，我系独派咁样，咁你咪系咯吓，你下届唔选咯。咁嗱，你系唔系先？嗱，你唔系，你出嚟讲话，你唔系。吓、啊！如果唔系选举主任，有可能系根据黄世泽呢篇嘅文章而判断你系即系嗰个参选资格嘅，会系嘛？ 系啊！如果啲选举主任仲话你冇，你都冇反驳咁样样嘅喎，会 系啊， 而家打横嚟噶嘛？因为 系啊，你要否认喎？你话系就系，唔系就唔系，系嘛？咁跟住你呢个咁嘅黄世泽都算阴毒啦，你咁样真系无啦啦话鸠人哋系啊！又又要垂涎人哋嗰个美色，唉，真系，即系我唔系好明，点解一个人嘅样貌系会，即系值得人哋尊重嘅其中一个因素嚟咧？即系咪靓女有特权啊？咁即系，唉，同埋睇到呢啲就系，即系堕落咯。邝医生，你又话佢系唔系纯粹因为样貌而得到广泛嘅尊重吓、啊？希望佢啊系嘛？你解释下啦，呢、這个嘢点解？唉，写文章真系八股文，其实佢哋真系八股文嚟噶，永远啊，即系永远咧嗰啲咩叫八股文咧？即系有集齐晒嗰啲唔同嘅关键字啊，即系总之 同埋啲 咧， 格式啊，都 系 差 格 唔 式啊， 多。 总之咧就执药咁执。仲要摆几个名落去，黄毓民啊，跟住啊呢一个建吾啊，跟拉一扎陶杰啊咁样咧，咁啊即系拼凑成一篇嘅新嘅文章噶啦吓，即系佢哋永远都系咁啊，哪怕呢几个佢俾佢点名嘅人系根本上系冇喺呢件事件发言咧，佢哋都系即系咁样照答咯，系咪？嗱呢啲就系、是、即系示弱系嘛，你自己示弱示唔到威，就即系赖人哋唔骑劫，啊呢就系、是、即系。细察式嘅即系批评啦，好啦，